三条抗日英雄路，七十年抗战胜利情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。 大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打开报纸，搂上一搂，世间百态，无欲无求。我说您听是非，美丑，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渔阳鼙鼓动地天，为国捐躯赴军前，丹心碧血美名传，全国同胞齐动员。而今已过七十年，多少沧海变桑田，英雄的业绩记心间，民族复兴谱新篇。这个赶上过节是吗？你看看九三抗战胜利日嘛，大阅兵，大伙儿都看了，威武雄壮，倍儿给劲，倍儿提气，是吧？这个接茬呢，咱们得放假了，赶上假期还读报吗？那位问了，读，但是呢，咱们换个方式，给大伙儿讲古，讲古啊，老家的话，就是讲故事，讲历史故事。什么事儿呢？就是抗战的故事啊，是吧？咱们也来个传统教育嘛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嘛。那位说也行啊，讲哪出哪段呢？话说啊，抗战的故事，甭管是大小的战役战斗，还是英雄的传奇，很多人太熟悉了，讲话是耳熟能详。您得说哪段呢？告诉您说啊，认真准备了，打今儿起两天都给各位讲抗战的故事。今天不说旁的，单说狼牙山五壮士。嗨嗨，什么呀？那位说，嗨，不是，我们倒不是说这故事怎么着，关键是太熟了，你怎么，哎呀，没有新鲜感了。是啊，你看狼牙山五壮士，八路军五个战士嘛，宋学义、葛振林他们哥五个嘛，跟敌人战斗，把敌人吸引到了悬崖峭壁之上，然后呢寡不敌众，把枪砸了，顺这峭壁是纵身跃下，壮烈牺牲。这故事，哎呀，电影就看多少遍了，那个三岁孩童对这个故事都很熟悉，是吧？既然您很熟悉，那您一定知道，说最近一段时间啊，可是有那个啊，不能说兴风作浪吧，反正是啊，也是打水里出来冒泡的，冒泡的。你看个别人嘛，抓住某个细节，主观臆断无限放大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啊，断章取义，是歪曲诋毁抗日英雄之能事，否定丑化咱八路军抗战历史，这是不负责任、不道德的行为呀，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牺牲的英烈呀。抗战历史这是闹着玩的事情吗？能开玩笑吗？民族英雄能诋毁吗？是不是得尊重历史、尊重事实啊？所以说呀，就咱们说这个事情，那是有针对性的，不能够啊听任某些人、个别人啊给英雄抗战历史这儿抹黑，随意的曲解。我这说这话有根据，这是人民日报上登的文章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学者研究的，考证了，又重新把这段历史拿出来认真的核对了一遍，对历史、对人民负责任吗？那么这个要是打头上说狼牙山五壮士的事情到底是能马事呢，您听我细细道来。说是打从1941年起，这就是全面抗战爆发四年了啊，38、39、41嘛。